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和 Jetty 的高性能高并发指导。高性能程序就是高效的利用 CPU、内存、网络和磁盘等资源，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的请求。那如何衡量短时间和大量呢？其实就有两个关键的指标，响应时间和每秒事务处理量 TPS。 那什么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减少资源的浪费，比如尽量避免线程的阻塞，因为一旦阻塞就会发生线程的上下文切换，就需要消耗 CPU 资源。再比如网络通信时，数据从内核空间拷贝到 Java 的堆空间，需要通过本地内存进行中转。第二个原则就是当某种资源成为瓶颈时，需要用另一种资源来换取，比如缓存和对象时技术就是用内存来换取 CPU， 数据压缩后再传输就是用 CPU 来换网络。Tomcat 和 Jetty 中都用到了大量的高性能高并发的设计，我总结了几点： IO 和线程模型，减少系统调用、迟化、零拷贝以及高效的并发编程。下面我会详细介绍这些设计，希望你也可以将这些技术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 IO 模型的本质是为了缓解 CPU 和外设之间的速度差异，当线程发起 IO 请求时，比如读写网络数据，网卡的数据还没准备好，这个线程就会被阻塞，让出 CPU， 也就是说发生了线程的切换。而线程的切换是无用功，并且线程被阻塞以后，它持有的内存资源并没有被释放，阻塞的线程越多，消耗的内存就越大。因此 IO 模型的目标就是要尽量减少线程的阻塞。 Tomcat 和 Jetty 都已经抛弃了传统的同步阻塞的 IO， 采用了非阻塞 IO 或者异步 IO，目的都是使得业务线程不需要阻塞在 IO 等待上。除了 IO 模型，线程模型也是影响性能和并发的关键点。 Tomcat 和 Jetty 的总体处理原则是：第一，连接请求有专门的 Accept 线程组来处理；第二， IO 事件侦测也有专门的 Select 线程组来处理；第三，具体的协议解析和业务处理可能交给线程值或者交给 Select 线程来处理。将这些事情分开的好处是解耦，并且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合理的设置各部分的线程数。这里请你注意的是，线程数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 CPU 核的个数是有限的，线程太多也处理不过来，会导致大量的线程上下文切换。其实系统调用是一个非常耗资源的过程，涉及 CPU 从用户态切换到内核态，因此我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要有意识的尽量避免系统调用。比如在 Tomcat 和 Jetty 中，系统调用最多的就是网络通信操作了。一个 channel 上的 write 就是系统调用。为了降低系统调用的次数，最直接的做法就是使用缓存。当输出数据达到一定的大小时才 flush 到缓存区。Tomcat 和 Jetty 的 channel 都带有输入输出的缓存区。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Tomcat 和 Jetty 在解析 HTTP 协议数据时都采用了延迟解析的策略。HTTP 的请求体直到用的时候才解析，也就是说当 Tomcat 调用 Servlet 的 service 方法时，只是读取和解析了 HTTP 的请求头，并没有读取 HTTP 的请求体。直到你的 Web 应用程序调用了 Servlet request 对象的 get input string 方法或者 get parameter 方法时， Tomcat 才会去读取和解析 HTTP 请求体中的数据。这意味着如果你的应用程序没有调用上面两个方法，HTTP 请求体的数据就不会被读取和解析，从而就省掉了一次 IO 系统调用。关于迟化和零拷贝，我在专栏前面已经详细讲过它的原理，你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专栏第20期和第16期。其实迟化的本质是用内存换 CPU， 而零拷贝就是不做无用功，减少资源的浪费。我们知道并发的过程中，为了同步多个线程对共享变量的访问，需要通过加锁来实现，而锁的开销是比较大的。拿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调用，如果锁门要拿到线程会阻塞，又会发生线程的上下文切换，尤其是大量线程同时竞争一把锁时，会浪费大量的系统资源。因此作为程序员就要有意识的去避免锁的使用，比如可以使用原子类 CIS 或者并发集合来代替。如果万不得已需要用到锁，也要尽量缩小锁的范围和锁的强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Tomcat 和 Jetty 中是如何做到高效的并发编程的。第一个是缩小锁的范围，其实就是不直接在方法上加锁，而是使用细致度的对象锁。 比如文稿中的代码就是 Tomcat 的 Standard Service 组件的启动方法，这个启动方法中要启动三个子组件 Engine、Executors 和 Connectors， 它没有直接在方法上加锁，而是使用了三把细路的锁来分别锁三个成员变量。如果直接在方法上加锁，多个线程执行到这个方法时需要排队，而在对象级别上加锁，多个线程可以同时并发的执行这个方法，只是在访问到某个特定的成员变量时才需要排队。现在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原子变量和 CIS 来代替锁。文稿中的代码是接替线程时的启动方法，它的主要功能是根据传入的参数启动相应个数的线程。你可以看到整个函数的实现就是一个 while 循环，并且是无锁的。Thread started 表示当前线程时已经启动了多少个线程，它是一个原子变量 atomic integer， 首先通过它的 get 方法拿到值，如果线程数已经达到最大值直接返回，否则尝试用 CIS 操作将 thread started 的值加一，如果成功了意味着没有其他线程再改这个值，当前线程可以继续往下执行，否则走 continue 分支，也就是重新重试直到成功为止。在这里当然你可以使用锁来实现，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无锁化。下面是关于并发容器的使用。 Copy on write array list 适用于读多写少的场景，比如 Tomcat 用它来存放事件监听器，这是因为监听器一般在初始化过程中确定以后就基本不会改变，当事件触发时需要便利这个监听器的列表，所以这个场景是符合读多写少的特征。再拿 Tomcat 中 lifecycle base 作为例子，它里面的生命状态就是用 volunteer 关键字来修饰的。 volunteer 的目标是为了保证一个线程的值修改以后另外一个线程能读到这种变化。对于生命状态来说，需要在各个线程中保持是最新的值，因此采用了 volunteer 修饰。下面来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高性能的程序能够高效的利用系统资源，首先就是要减少资源的浪费，比如要减少线程的阻塞，因为阻塞会导致线程的闲置和线程上下网的切换。 Tomcat 和 Jetty 通过合理的 IO 模型和线程模型减少了线程的阻塞。另外系统调用会导致用户态和内核态切换的过程， Tomcat 和 Jetty 通过缓存和延迟解析尽量减少了系统调用，另外还通过零拷贝技术避免了多余的数据拷贝。高效的利用资源还包括另一层含义，就是我们在系统设计的过程中经常会用一种资源来换取另外一种资源，比如 Tomcat 和 Jetty 使用的对象池技术就是用内存来换取 CPU， 将数据压缩以后再传输就是用 CPU 换网络。除此以外，高效的并发编程也很重要，多线程虽然可以提高并发度，也带来了锁的开销，因此我们在实际的编程过程中要尽量的避免使用锁，比如可以用原子变量和 CIS 操作来代替锁。如果实在避免不了用锁，也要尽量减少锁的范围和强度，比如可以用细度的对象锁或者低强度的读写锁。 Tomcat 和 Jetty 的代码很好的实践了这一理念。今天的文章里我提到我们要有意识的尽量避免系统调用，课后请你思考你知道有哪些 Java 的 API 会导致系统调用吗？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